前，好似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好似绿草地，好似艳阳天，好似欢腾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 不会

舍得了 So I love you 可不了 Maybe I did not feel I heard you 在老海里那白色里白色我老无力了 I hate them if she hates being cry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脾气也毒色也毒色谁来 Best Bossa我来爱老为地我本地我把一条路上冰激也毒色也毒色谁来分析不散我来爱老为地我本地我把一条路上白色也毒色我把一条路上还为了白色不散我把一条路上白色不散白色不散我把一条路上白色不散白色不散我把一条路上Best Bossa 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

的夜山，你是沉浮我的海，你是养育我的世界，我一辈子把你揣在怀，紧握扶老的手，心对心敞开，说着乡亲的话，情与情隔海。我含撒天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